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 D100 的城寨大时代，又一个星期我们又见面了。旁边主持不用多介绍了，话犀利了，那些掌故啊旧资料呢，真的啊 ,Simon 兄 是啊 ,Hello, 你好啊童哥。 好丰富，成日羡慕你啦，啊年纪又好轻啦，我同你即是差不多年代啦，可以咁讲啦，但就懂好多啲咁嘅旧嘢，真係正，啲听众听到都系咁赞喎。 多谢。 係啦，上两集我哋讲过一啲家庭用品嘅嘢，啲水壶啊衣车啊火水炉啊，跟住演变成呢个电饭煲。高啦吓，即系不得了啦，即系成一个新嘅时代革命，可以咁讲啊， 冇错。 系啦，咁啊，仲有乜嘢系我哋嘅时代当时哇非常之犀利，一出就好风魔，可以咁讲啦吓，或者陪伴住香港人成长咧。 嗱呢样嘢咧犀利啦，我相信咧冇乜边个未曾即系使用过嘅， 系 就系我哋嘅收音机啦。 啊，依个真系经典啊！ 系啦，同埋咧，大家可能唔知道啦，我哋之前一两集都讲过呢啲香港制造啊嘛。 系系系。 咁收音机绝对系一个香港制造嘅品牌嚟噶。 哦，咁犀利嘅嗬！哦，点解个香港有咁嘅技术制造到收音机？嗱，虽然佢唔系好复杂嘅嘢啊，唔系什么机械噶，成架车咁，但系都好犀利。好多我见过。即系拆开嗰啲旧嘅收音机，见到好多标板啊，有啲原子粒东西咁样噶嘛。 嗱，咁讲开原子粒啊，又有得讲下喎。 有得讲。 咁其实咧，最早收音机咧都系唔好耐事吓，都系大概1900几年到开始发明嘅。咁但系当其时咧就唔系叫原子粒收音机，系叫矿石收音机。 矿石收音机 系啦， 点解咧？ 都系用一啲矿石嘅一啲原理咧去制作嘅。 哦， 咁啊都由美国制造啊咁样啊。 系系。 咁慢慢演变咧就去到真空管啦。 哦， 胆啦， 胆系咪即系而家我啲 HiFi 发烧友， 冇错啦， 听胆机 都系嗰啲啦。 哦，反为系怀旧嘢嚟噶， 怀旧嘢嚟噶，但系当时一定系一种科技啦。 嗰阵 时未曾发展到咁先进啊。咁、后期去到40年代到咧，就开始有原子粒，我哋叫做咩咧？叫电晶体。 电晶体。 咁但系咧，知点解咧？个名咧就较为即系学术啲啦。咁可能要谂劲啲嘅名啦。咁可能阿通你知道啦，我哋好多嘢叫原子噶嘛，当其时。 原子啊。 因为有原子弹之后，有乜嘢都谂住原子啦。可能有原子筆啦， 系、 啊，女士好似都叫原子褲啊， 原子褲又啱喎， 咁啊点啊都谂住啲原子嘢啦，好劲嘅。 其实就无啦更嘅， 无啦更， 攞咗个名字就好似劲啲咁， 劲啲啊电啊原子吓，咁啊叫原子粒，咁啊原子粒其实都系嗰个电晶体嚟嘅。 哦， 咁呢个电晶体咧，其实嚟讲咧就一个革命性嘅即系个发明啦，咁令到好多即系嗰个电流啊嗰样嘢啦，即系我都唔识嘅，其实讲咗我都听翻嚟啫，咁令到可以将个收音机咧就缩细咗嗰个 size。 哦， 即系以前你知如果用到膽嘅收音機咧，就幾大部下嘅、可能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啦。 係， 我都收藏過一兩部嘅，好、大嚿嘅， 好大嚿。 係啦，咁你放喺屋企，你點攞得出街咧？ 係， 咁你翻屋企先能夠聽收音機嘛。 冇錯冇錯。 咁唯一方法咧，哇！呢、這個原子粒嘅發明咧，就可以將大大將呢個 size 咧縮細咗、compact 咗，咁啊好方便喎，即係可以攜帶，同埋一樣嘢喎，冇錯變攜式，同埋咧一樣嘢喎，就唔使用濕電啦、可以用電芯， 冇錯， 光電啊，真系好方便咯！ 系细个嘅时候咧，见即系除咗自己屋企收音机啦，咁啊出边街实接触到嘅，一就系楼下嘅看更叔叔、一定有部收音机仔噶啦。二就可能爸爸倒马入马场啊，成日各样咧就拉部细，哇！嗰阵时觉得好威噶啦。 你冇话喎，嗰阵时真系个个听住部收音机喎，一到倒马嘅日子。咁而家其实都有嘅， 系 而家都有嚟 嘅，而家都有。 行紧投注站咧，都见你叔叔咧，都会攞住部收音机嘅， 冇错冇错。 不过虽然话睇直播啦。 系睇直播啦，虽然你话手机已经去咗大时代啦，转变咗年代咁，但系始终嗰啲叔叔伯伯倒马咧，都系要听翻收音机啊。 其实咧，我就咁讲啦，我嗰时而家不如去同太太去，我中意去啲唔系去啲超市买嘢、 okay、 我中意去啲旧街市、露天街市， 犀利啊！ 咁你通常咧有个好特别嘅风味，当然除咗嗰个露天风味之外咧，其实咧好多档口咧档住咧都好中意用收音机咧、就播啲粤曲嘅。 哦， 咁我觉得咧，其实呢个亦都系一种叫做旧式嘅风情啦。咁、但系而家开始啊，即系买少见少啦。嚟舊嘅街市越嚟越少啦，咁可能有啲老人家又聽完啦，就唔聽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收音機呢樣嘢咧，其實真係伴咗我哋成長嘅， 伴咗你成長 係啊。例如有咁講啦，頭先我都節目開始前咧，都同你吹下水啦，即係講緊，喂，以前收音機都唔係咁普及嘅喎，咁唔係咁普及，大部分嘅人點樣可以享受呢個咁樣嘅收音機嘅嘅節目咧嚇？咁記得一樣嘢，涼茶鋪，我估你去過啦嘛， 去過係啦， 咁啊以前個年代咧。 我覺得應該就冇乜 coffee shop 嘅，都係啲高檔人士啊，啊，即係能夠去啲酒店裏面啲靚嘅咖啡室去飲咖啡。一般普羅市民咧都離唔開咧，就去喺涼茶鋪啊。咁涼茶鋪好啊， 係啊，我醒起啲畫面咧，就係粵語長片啦，鄭君綿嘅年代啦， 係麥基啊， 係啊，麥基嗰啲啦，就係涼茶鋪啊，咁啊飲杯蔗汁，咁啊聽下收音機，播只唱碟咁上下嘅嘢啦，升機咁嘅嘢東西。 係啦，咁啊涼茶馬尾飛機頭啦，呢三樣即係完全可以解說到整個時代的一種叫做大眾文化娛樂啦， 冇錯。 即係嗰時其實都是大家都較為嗰個經濟啊，整個市況咧都是較為簡朴啲咁大家能夠想享受呢、這個，其實收音機咧某段時間咧都唔係一個免費嘅娛樂嚟嘅、 哦。 其實如果曾經咧試過咧，嗱，其實追溯最早啊，其實喺大概1928年度咧，其實最早咧，其實係未有電台嘅，係由一班業餘嘅叫做無線電發燒友咧，自己搞彈嘢出嚟嘅。咁慢慢咧，政府咧，當時政府咧就發覺，咦，原來都可以嘗試一下去搞下呢啲咁樣嘅官方電台，或者甚至乎咧，當其時最後搞成咗之後咧，都係要去收費嘅，發牌啦，賣收音機嗰個要攞牌啦，去聽收音機。买完翻去仲要去攞牌嘅，即系佢要可能每个月都加牌费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当其时咧，绝对唔系一个免费娱乐嚟噶， 系啊。虽然你话系平嘅消费，但系都要俾钱噶，嗬？ 系啊，都要付出噶，冇错冇错。 嗯，咁嗰阵时嗰啲收音机都唔会太贵咯，嗬？嗱，当然而家就真系平到贱个地底嚟啦，可能十零廿蚊、二三十蚊，甚至冇人抠啊、以前我相信都唔会太过平啊， 又唔系、早年嗰啲如果真系未去到原。自粒嗰陣時， 係 仲膽嘅時候，你買咗嘢翻去都唔係嘢少喎。嗱，嗰陣時其實大部分都係啲即係有錢階級人士啦、可能係啲外籍嘅公務員啦，咁佢哋有呢個需要啦、可能聽收音機啊娛樂咁樣先。嗰陣時仲係講緊未有電視機出現啊，咁收音機其實係一個主要嘅即係資訊來源啦。我哋其實睇翻轉頭咧，好多時咧佢最早嘅資訊來源咧都係啲天氣報告啊，或者係啲簡單嘅播下啲音。音乐啊咁样，其实系冇乜特别嘅节目嘅，咁、其实最后咧，慢慢去到某段时间咧，系有啲唔同嘅语言嘅广播 嘅， 咁、直至有香港电台嘅出现啦，咁佢哋嘅节目咧就慢慢丰富咗啦。例如早年一定会有粤语啦， 系 潮州话啦、甚至乎有客家话广播嘅。 咦，唔讲唔知喎，有嗰阵时有不同嘅语言广播嘅，就是、就不同嘅国籍嘅人士。 冇错，即系唔同嘅族群咧，有需要啦。当时你知香港主要族群咧。除咗係本地人啦，同埋客家人咧，同埋好多係都係廣東話嘅 華 朋友啊，華僑咁樣，咁所以係有呢個咁嘅市場需要咧、令到佢哋嘅廣播都要有唔同嘅 channel 啦，咁樣。 細個最認識就係一啲漁民嘅天氣啦，可能啊，佢哋會講一啲咁嘅東西啦。 呢、這個最緊要㗎，因為你知漁民咧，其實基本上就除咗佢自己靠自己經驗睇天氣之外咧、其實咧真係要需要電台嘅廣播啦。如果唔係，真係唔知去到邊度有突然间个风啊咁样，咁对佢哋即系生命保障啊嘛，始终都要。咁、除咗一啲天气报告之外咧，咁其实咧亦都有啲叫做市场嘅报告啊。 哦，市场报告 即系中央市场。 哦， 但知唔知乜嘢？ 诶，乜嘢系咪食物啊定乜嘢咧？ 哎，冇错啦。 哦， 猪牛鸭鹅啲啦咁原来当时有位先生叫庞富啊。 哦， 咁呢个先生原来咧就负责呢个咁嘅广播嘅。咁啊，经常咧就要报价嘅，咁令到一般即系例如啲买台啊，甚至家庭主妇咧，都能够起码知道翻，咦，今日啲市场价格喎、 啊，几得意喎， 差唔多好似有少少报紧呢个财经新闻嘅报价咁样啦。当然未必有 number 啦，咁但系亦都有个参考价值嚟嘅。 哦，哇，咁啊惨啦！啊，如果我做太太或者我做工人。姐姐屎火啦！我谂住今晚打虎头噶嘛，你噏咗猪肉几多钱？ 咁但系嗰个系中间价嚟嘅，都唔系绝对价钱嘅，有浮动嘅，咁可能都打到虎头嘅， 都几得意啊！咁样讲下啲蔬菜价钱啊， 系 你讲有印象啊，菜心有几多钱斤啊，猪肉咁样各样有参考价值。 冇错冇错， 系系系。 咁其实咧又讲开心，头先讲翻原子粒噶咯， 系 原子粒收音机咧，其实咧又令到成个即系变携式啦，有周围攞去听啦，咁慢慢头先都讲过，点解香港咧可以变成一个咁重要嘅出口收原子粒收音机地方咧、其中原因咧就本身佢嗰、那个慢慢嗰个工业咧开始慢慢发达，同埋咧亦都因为某啲电台开始除咗香港电台之外咧，喺1959年咧就呢个商业电台咧就开启啦。咁、 okay. 当其时咧其实有个好大嘅需求，咁啊听闻咧原来话咧 日本咧曾經最早一個牌子嚟到香港，即係製作呢個原子粒收音機咧，就係、是、呢個新力 Sony。 哦 ，Sony 係。 係啦，咁1959年咧，佢已經嚟到香港咧，就開咗間廠嘅。咁其實當其時咧，就係、是、一個加工嘅。 嗯。 即係大家都知道原子粒，話曬原子粒都好巴閉噶嘛，唔係過到做到啊嘛，啲嗰件晶片啊，即係好似而家 chips 咁樣嚇。咁即係話其實好多呢啲都要靠外國歐洲同埋日本嘅進口。 嗯。 而香港咧，只係負責一個裝嵌嘅過程，即係將嗰個塑膠嗰個外殼啊，或者一個設計啊，同埋其實好多大部分咧都係由外國咧或者日本咧係設計咗翻嚟咧，而由香港咧作為一個 後期嘅 加工嘅地方啦。 係 OK OK， 即係攞佢餡，我哋香港可能印個殼或者點樣啦，嗬，就放佢落去裏邊啤埋咁啊搞掂啦，擺兩粒電腦試一試咁啊 OK 啦 ，QC 完就得啦咁樣。 咁同埋一樣嘢咧，唔知道你有冇經歷過咧？我依個絕對係自己經歷，即係點解咧？以前咧，我對面嗰間屋咧，即係個家人咧，就有頭上一集都講衣車啦 嚇， 咁有啲摩打衣車嚟嘅，即係一個家庭式嘅小工業啊，咁啊裏面四五部車日啤啤啤咁樣係咁奪奪奪啦，咁但係好奇怪地，呢啲咁樣嘅工，即係唔話淨係呢啲家庭式啦，甚至乎大部分嘅一啲製衣業啊，或者做成衣嘅行業咧，好多時咧個車間咧女工咧都好中意咧同時間咧開大部收音機嘅，咁啊大家都知啦。心机就有声啦、 啊， 你知就车住衣衫，谢谢谢谢， 又闷啊， 好闷 噶 嘛，咁听下歌仔，同埋咧有时咧仲会点下唱嘅，呢个我觉得当时唱片骑师出现好叻嘅一样嘢，因为我能够令到大家咧唔系即系单向式嘅，你可以打电话去话，哎，我想点唱，或者哎我点俾我亲爱嘅男朋友，或者我妈妈伯结婚啊，周年纪念啊，咁、 okay, 其实呢样嘢咧亦都变成一种互动啊，虽然睇唔到，但系又靠声音咧，其实系令到大家咧，成個氣氛啊，感覺咧係幾温馨，我覺得係。 啊，我細個就做過暑期工，咁咧就喺工廠嗰度做咗兩個月嘅，咁好簡單嘅咁就 QC 擺喺公仔度叫定型咯，即係如果擺喺度企得嘅 OK， 唔企得嘅就擺埋一邊就拎去焗爐嗰度焗啊咁樣啦。咁就係我印象中就係啦，開住收音機嘅，咁啊專係播嗰陣時早啲啦，應該係羅技啊、秋官個年代嗰啲或者後期少少啦，妹姐啊嗰啲歌。咁样啦吓， 哇！咁你都好后生啫， 唔系啦，好老啦。咁我又好记得，跟住佢就话一播咧就好雀跃嘅。如果播啱嗰啲流行曲啊，当时嘅大 hit 嘅歌咧，就会雀跃零舍精神啊，咁样咯，都啱嘅。嗱，因为收音机就唔会分神，等佢哋一路听住嘢，一路做到嘢啊、 嗯。 如果你话电视咁啊，冇可能啦，又睇电视咁啊， 老板都唔会整个电视机俾你啦。 唉，冇错，点会咁叹啦？真系啊，就系嗰个年代咁样度过啦。 嗱，咁话时话咧，你个年代都讲后生。即系睇下罗技啊，或者去冠杰啊咁样。咁但系其实早年嘅收音机咧嘅节目里面咧，其实都相对简单啲嘅。咁、其实头先嗰个，比如封烟啊，甚至乎点唱咧，都系较为后期嘅。咁、再早期咧，其实大致上咧都系啲佢哋自备嘅节目啦、例如会有一啲所谓嘅天空小说啦。 天空小说， 我估上一代人咧就应该或者早两代人咧都知道咩叫天空小说。后生嗰啲都唔知咩嚟嘅。小说啊，小说啦，何来天空嘅小说？ 天空两个字咩意思？ 天空嘅有个意义就系话去听透过天空嘅大气电波传、过嚟啦，系嘛？咁有小说，即系有人讲古仔。哇！咁呢个人巴闭啦，即系呢个代表人物咧、我估大家都听过名字，就叫李鄂 啊，系 啊，李鄂先生， 冇错。 咁呢位李鄂先生啊，真系巴闭啦。虽然咧喺香港读翻书， 系、 早年咧就翻过广州嘅，咁啊从事过电台嘅。咁啊，佢当其时最巴闭样嘢咧，就自创咗呢个天空小说。咁、基本上由佢亲自去做出嚟，点样做咧？一个人可以做几把唔同嘅声吓，呢度爸做爸爸，嗰边变妈妈，嗰度变奶奶，呢排变妈妈，变妈妈姐变埋细佬都出得听。即系你谂下，即系好有天分嘅，可以一个人同时间去做几个唔同嘅角色，咁就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就讲述个故事出嚟、哇！真系引人入胜啊！例如呢个萧月白就真系名闻省港澳啊，基本上叫做咁后屘咧就知道咧，李鄂先生咁犀利咁巴闭咧，咁当时咧啱啱头先讲到啦。1959年啦，咁呢个商业电台就启播啦，重金礼聘， 哦 ，OK， 啊，由佢广州请啊李鄂翻嚟就。打 头阵、哦、就做呢个天空小说。咁、哦、啊，风魔一时嘅，真系好犀利嘅，真系。 系，我想问下啦，咁阿里我先生啊，当然啊犀利啦，呢位前辈，佢系当年因为人手不足而需要咁扮几把声，因为唔系，我纯粹有少少表演一下我 show 啊 quality 啦，咁样演绎啊，咁样咧， 我估两样都有啲， 两样都有啲啦。 系啊，可能就悭翻啲钱啦。你同时间话可能四五个人又要，即系始终系较为经济啦，即系一个人可以搞得掂，梗系老板见到你嘅巴闭啦，哇，一个人可以顶晒。咁二嚟咧，即系亦都睇到阿李昂先生天分啦、 嗯，真系好有 天分，能够可以驾驭到唔同嘅角色，同埋所有嘅故事咧，亦都由佢亲自去创作。 犀利啊！真系一手一脚一脚踢。 系啊，嗰时真系我觉得好犀利喎，点解啲人可以同时间做几个嘅唔同嘅角色，把声又捻住，唔知点搞啊！真系啊，即系完全觉得即系呢啲唔系讲笑啊！ 冇错冇错，嗰阵时都访问睇过佢啲文章啦，真系好有天分，能够变到不同嘅人物咯，真系唔系个个得噶、嗯。你一个半个我都可以，即系扮下细路仔啊！有时我哋晏昼做剧啊都可以，但系你话长嘅就唔掂噶啦，记唔打唔捞乱晒噶啦就会。 系啊，冇错。 系啊， 嗱，咁除咗呢个天空小说系李昂先生之外咧，另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即系形式嘅节目咧。其实咧有个好重要人物，其实今时今日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地水男音 哦， 咁地水男音可能大家听过啦，咁到底系咩回事咧、 嗯？ 都系啲即系我哋华南嘅一啲用粤语唱嘅歌谣啦，咁样样用说唱形式嘅， 系 咁通常嚟讲咧， 成个故事 嘅，成个故事嘅，咁同埋佢哋咧好能够引起一啲观众嘅共鸣、嗯，因为好多时咧都系较为凄怨啲嘅，好、 嗯、 多时都系嗰个古诗，即系个大部分从事呢个男音嘅。嘅朋友咧，都系一啲盲咗眼嘅人士、 哦，失明人士， 失明人士嘅。咁可能本身嚟讲，佢哋嘅教育程度唔高，但本身佢哋能够咧可以记得好多唔同嘅曲目，咁、嗯、能够可以透过佢哋自家嘅声音去演说出嚟，咁、嗯、令到大家听到如痴如醉啦。咁其中一位好著名嘅呢个叫做男音嘅大师啦，吓、嗯，系叫杜焕。 哦，都听过呢个名。 咁、杜焕先生咧，其实咧系一个好犀利嘅人嚟嘅，本身嚟讲。如果睇翻佢本身歷史咧，有啲人亦都覺得佢好坎坷嘅一生，咁、較為即係流離浪蕩啊，亦都徘徊於喺省港澳三地之間咁樣，咁、最後亦都係嚟咗香港，咁又長住喺啲茶樓，咁其中咧喺晚年嘅時候咧，喺上環嘅富隆酒樓咧、 哦， 就經常咧就駐場就演唱嘅，咁、憑住一個琴啦，同埋一個木嘅板咧，就唱出唔同嘅歌曲， okay. 例如啲著名嘅《客途秋恨》啊， 好经典嘅《 南萧衣》啊，例如一啲《大闹广昌隆》啊，《梁天来》啊，呢啲首本名曲咧，都令到好多茶客咧系听出耳游嘅。但其中咧，佢喺早年咧，喺大概1952年至1972年期间咧，喺香港电台咧，亦都曾经有个节目咧系男音嘅。咁、主要咧亦都系邀请到杜焕先生，同埋佢哋其中一个 partner 一个何晨先生，就负责呢个夜壶嘅拍和，咁两个合作无间。咁做咗一个咁即系几长寿节目，咁、但系好可惜咧，最后因为可能个节目慢慢都过咗时间啦，咁啲观众对男音可能慢慢消退咗个热情啦， 进入另一个时代 系啦，咁、所以亦都无奈地咧，后屘咧阿杜焕先生咧亦都离开咗即系电台啦，咁亦都有啲朋友话佢流落街头啊，后期去到酒楼度演唱咁样维持生计咁样，咁、但系好幸运地啦，佢嘅录音咧亦都得到一位何鸿燊博士。就同佢做咗一个好详尽嘅记录，咁将呢个咁经典嘅历史性嘅录音咧，就流传后世。咁、呢个亦都系即系透过声音，能够可以透过电台咧，当其时咧，好多听众咧，能够可以感受到一个地方嘅特色嘅一种。说唱嘅形式 系啊，杜焕先生系啊，我都睇过佢系嗰啲文章介绍过啦。佢真系好坎坷嘅，自己失明啦、因为学一门手作啦，所以就学拉二胡啦，跟人哋咁啊。同埋佢好似话娶咗两个太太，咁亦都有小朋友嘅咁啊。但系好可惜啊，因为可能年纪大，咁、啲小朋友好细个已经夭折咗啦，系又打仗啦，咁样太太又离世啦，再娶第二个，但系命途都坎坷咯， 系啊， 系好感人。所以佢啲歌。即是一个人点讲呢，佢个由佢演绎返会特别凄凉嘅，会代入到嘛，有啲沧桑感觉。 冇错冇错。 都好可怜嘅故事嚟㗎。讲开个收音机啦，亦都有杜焕师傅啦，二胡啦。嗰个年代都会兴播一啲粤曲啊咁啊，都系俾返啲人收听咁样嘅。 嗰年代呢、我相信粤曲呢样嘢呢就真系大行其道。咁好多 即係上一代嘅朋友咧，都喜好喜歡聽粵曲嘅。咁、例如其實講真，以前聽粵曲，你點都要去戲即係大戲院啊、大舞台啊，或者可能過年過節去啲戲棚度睇下啦。 不得了啦！ 咁但係可以透過收音機而聽到你心愛嘅粵曲咧、其實呢樣嘢真係唔簡單嘅、即係大家可以無時無刻都聽到啦。頭先我所講喺街市嗰度，哇個菜檔啊，婆婆開住大大步啊，係咁聽，咁我覺得我行過都覺得好有感覺喺度。咁、所以其實嗱、有時即係話齋，唔好睇小呢啲叫做小市民啊，即係佢可能隨時對粵曲同埋對好多名曲嘅理解咧、完全係我哋之上嘅，因為我哋都唔係嗰回事嘅人啊。咁啊，日日都聽， 佢日都接觸我，係 啦，邊個唱得好，邊個唱得唔好，哇！真係佢哋完全可以平頭品足啦，有曬資格。 OK， 咁啊，好清楚了然啦，嗬。係啦，咁啊，我哋睇睇啲圖片啦，就係、是、啲收音機嗰啲特色嘢啊，嗬。係啦，嗱，如果有視像嘅，咁可以轉去視像嗰度睇睇咁啊，大家啦嚇。呢個都係好早期嘅收音機嗰啲模式版本啦，嚇。 係嗱，呢個咧你見到英文咧叫 transistor radio 啦，咁即係簡稱我哋叫原子粒啦，或者電晶體啦。咁啊，當其時咧賣點咧又有三樣嘢 ，lightweight。轻便 够轻身 系啦 ，extra powerful 哦， 咁啊，仲要接收性能好啦， 够强够劲 够劲，唔好吱吱谢谢啦吓，唔系真系听到火都嚟埋啦吓。嗱，high performance 咧都系同一样嘢 哦， 同埋咧基本上收音机得两个掣嘅啫，开关连埋嗰个 volume 系咪先？啱你， 跟住就转台，咁其实得两粒掣嘅啫，好简单， 好老土。 咁但系唔好话。如果接收唔强嘅话咧，就真系好鬼麻烦嘅喎，真系，你真系好冇瘾噶嘛，会听到系咪先？咁就所以收音机最重要咧就呢样嘢啦。咁呢个早期啦吓，咁啊睇下其他啦。 好，因为我哋一路睇睇啲相吓。 嗱，咁啊呢个广告啦，咁你见到哇，真系好犀利啊！呢间公司啊，讲明系 international 嘅，咁啊佢其实都出好多款嘅，见到 好多款式 系啦，有啲都系中间嗰两款第三，其实嗰几款都系应该系轻便式嘅，即系外携式嘅， 系啦。 咁啊最底嗰、那个大嗰啲咧就可以放喺屋企， 就摆屋企啦。 系啦，其实咧某程度上咧，能够未曾有电视机之前咧，可以摆到部靓仔嘅收音机咧、都系一种荣誉嚟嘅。 即系喺屋企一个装饰， 装饰嚟嘅。比如朋友嚟到话，喂，我见唔到部收音机啊， 几威、 啊，几威、啊，原子粒、啊，咁啊播嚟听下、啊，咁即系其实一种都当其时一种几重要嘅，都有少少奢侈品嘅。即 系 如果你话要放喺屋企咁大部嘅话咧， 即系等于我哋成长嘅时候。有部唱盘机啦，哦， 系啊， 呢个好威噶啦，大佬， 威噶啦。 嗰阵时虽然唔系嗰阵时三四千蚊一部啦，成座嗰阵时 三四千蚊啊， 不得了， 我真系，我成个月都搵唔到。 我系去个同学仔屋企嘅，嗰阵时我第一次接触，我心话哇，咁佢少少富二代啦，咁佢又冇炫耀嘅，咪纯粹播啲唱片俾我哋听啊。我心话哇，真系完全高攀不起啦， 高攀不起啦，我听收音机算啦，都系。 冇错冇错，好劲啊！系啦，咁啊，大型嘅收音机亦都有细。嘅收音机哦，呢一只又啊都几常见，几得意。 呢一种咧就开始就即系要改进下啦， 哦 okay、 你知啦，又唔可以净系咁鬼闷黑色啊、啡灰色咁样。咁啊，见到开始有啲颜色啦，个设计上咧有啲。潮流啲啦， 系 咁你始终你都要适应市场啊嘛，咁消费者精明嘅，咁成日都拣啲新嘢，咁啊觉得咦呢、這个款都几靓仔， 系啊， 咁可能啲厂家同埋即系制作商都知道要符合市场需要啦，咁样 冇错，系啦，所以配合啲不同颜色啊，同埋有啲似而家嗰啲walkie talkie 啊，讲嘢嗰啲对讲机， 系有啲似啊呢、這个都，但我觉得都几型噶，都 型嘅型嘅，一啲都唔勾噶， 唔勾噶真系， 系好啦，我哋再睇睇仲有乜嘢啊吓。哦，呢、這个就橙色嘅， 橙色嘅 两边嗱，嗰、那个系咪指南针咁定咩咧？ 嗰、那个都系教呢、這 个哦，选台嘅， 选台啫，系啦。咁、你见到个喇叭大少少嘅， 系 即系觉得个声劲啲啦吓。咁、二嚟咧有个earphone嘅， 嗱、 你见到右下角开始有啦， 系啦，啱啱个膊头位啊，我坐少少，系啦， 咁啊变咗嚟讲，你就可以咧插个耳筒嚟听，咁、变咗嚟讲又唔同个嗰种感觉， 又好似私人享受， 私人享受啲啊，你知啦，又惊嘈住人哋啊嘛，咁啊插住耳筒，咁其实。都几型噶，我觉得 特别喺马场啊， 嗬， 啲阿叔叔听马啫， 你知啦，个个听嘈嘈地咁，你突然间嘈住人哋，可能真系 一争松埋嚟添， 冇错，所以有几好嘅发明嚟嘅， 系好型。哦，呢、這个就 嗱，唔好以为呢个系 call 机啊，有啲似 call 机 啊，真系似啊。 呢、這个咧，啱啱呢个位系后面嚟嘅。嗱、早年 call 机咧就有呢个扣嘅， 系第一代应该系星光机，我冇记错，唔知系咪啊？成块铁片咁样噶嘛，嗬。 咁呢个就俾挂皮带嗰度啦，裤头嗰度啦，咁好方便。其实插落去之后咧，你有个心机就啊攞都唔使攞啦，即系好便携啦，真系啊！咁啊，前面个样点嘅咧？ 系， 好似有前面我记得。 哦，好似有前面系嘛？ 冇就唔紧要，再睇啦。 唔紧要， 系啦。哦， 呢个就另外一款啦。 啊，呢个另一款啦。 系， 咁呢个咧就见到咧有个好精美嘅，嗱，我都唔知个胶定皮啊。 系， 咁但系都系一个即系额外嘅一个包装，咁令到咧第一可以保护翻部收音机啦。二嚟咧亦都系即系令到成个收音机咧就。high 咗， 豪华咗， 豪华咗 ，high 啲吓，咁所以咧，当其时咧，亦都心机制作咧，制造业咧，亦都造就到呢一批制作呢啲叫附加嘅组件啊，即系呢个包装呢、這个皮嘅嘅套咧嘅厂咧，亦都好蓬勃，因为佢哋有生意做嘛。咁如果个个心机一次过做几千个，成万个，咁你只系做呢个皮套，都几犀利噶，都系啊。 咦，咁即系收音机发展啊，益咗另一个行业咯，可以咁讲， 带挟埋佢啦。 系，我记得噶，我舅父。以前嗰部心机就有个皮套噶，就零舍威威啲咯，但已经好残噶啦，好多年噶啦，咁啊甩晒啲青啊咁啦，但就觉得好襟用同埋豪华咗嘅， 豪华咗嘅， 系啦， 系啦，买贵啲可以， 系啊，咁啊买贵啲噶啦吓，咁我哋睇一睇仲有冇其他相片啊？哦，呢、這个就系心机拆开里边嘅所谓嘅原子粒，系咪咧？嗬， 系啦，冇错啦，嗱，前面嗰几粒咧。即系嗰个位啦，中间嗰个圆圈大啲、那个应该喇叭嚟噶啦。咁、 啊、 原子粒就系嗰啲一粒粒嗰啲都系嗰啲组件嚟噶啦。咁用两粒嘅不心电咧就可以搞得掂啦。咁、所以其实都几好噶，呢样嘢真系呢个发明。其实真系你无处无刻都可以听到收音啊广播。咁啊咁细件同埋好轻身添。咁啊最后期咧，即系后期啲嘢可能唔需要两粒电添，一粒电就搞得掂。 已经搞掂， 甚至乎系呢啲叫水银电啊，都搞得掂嘅。 我 哋都得嘅。咁最紧要啦，其实就真呢样嘢咧，系无时无刻都系好，一个科技嘅进步咧，系经常吹捧嘅、 啊。 因为你话嗰啲越嚟越细，即系话科技越嚟越进步，咁所以收音机咧都系越出越细嘅。 嗯，都系一个代表作啊！你讲得啱啊！我以前就读中学，咁有啲同学仔咧，就中三之后咧，可能成绩差啦，咁啊去转去读工业学院。咁、以前嘅年代啊，即系而家我唔知系咪职训局咁上下啦，演变到而家嘅年代啦吓。咁啊就系、是、佢哋嘅习作就系整收音机嘅，我记得。咁、即系老师叫佢哋，大家要整个收音机出嚟，咁啊买啲去鸭寮街就买原子粒啊，各样咁，咁啊冚冚俾我睇，哇，我好犀利。 其实呢样嘢咧，有样题外话喎、原来系喺大概系60年代到80年代初到咧、曾经风行咗一个学校嘅一种学校， 系 即系。就是叫无线电学校 啊，系嗱、 唔知道有冇记得有一间好出名叫哥伦比亚，咁呢间学校咧，我知道好闻名噶、即系佢哋咧，其实系就系一啲课程啊，教人哋装嵌呢个无线电啊咁、样，咁同埋一啲可能，同埋好多朋友咧中意自己整啲无线电，比如倾下偈，即 系 其实早年未有呢个 冇错 电话、手提电话或者电脑未普及前咧，大家 就 靠呢部咧倾下偈啊，即系靠呢啲叫 WeChat 啊，大家可能即系大家沟通下，咁其实透过大电波咧，其实系可以自己装嵌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咧，就系、是、同大家唔陌生嘅朋友咧、就系、是、打交道嘅。 系系， 咁所以亦都可以佢哋系懂得去装嵌一部简单嘅收音机咧，亦、都唔出奇啊。 O、okay, K， 即系夜晚可以 out to 你哦。系、Simon， 你瞓未啊？唉、好闷啊，喺度 开始用假名噶，都唔会咁真嘅。不过以前简单啲，可能半成都真嘅 吓。系啦，露出马嘅添， 系啊， 乱噏啦。Peter， 你瞓未？好闷啊！诶、爸爸妈妈又唔知整紧乜嘢咁样啊，嗰啲。年代啦， 冇错， 系系，嗱咩时候就要应该系会攞牌嘅，一定要有攞牌啦。如果正统嚟讲，但 系 好多民间嘅偷鸡， 嗰阵时系要攞牌噶、你去到咁样程度。但头先我都讲过啦，早年嘅收音机系要攞牌照噶嘛，咁、系直至1967年，咁就将呢个牌照就免咗之后，咁亦都。其即系咁啱得咁巧啊！67年亦都系一个，我相信系一个香港成个大众文化娱乐嘅一个好重要嘅转捩点啊！因为同年嘅1967年咧，就无线电视。即系启播系啦，咁所以咧呢、个亦都将成个香港呢个大众文化或者叫电视广播文化咧带入咗个新嘅局面。 哦、进入一个新时代啦， 冇错， 我电视机咁啊系啦。之前讲开咁多嘅电器，讲完收音机、电视机啊，真系能更上一层楼， 更上一层楼啦，真系。 可唔可以咁讲咧？我最记得就系细个最古老嗰部电视咧，就系、有道趟门嘅，喺个中间位度打开咁样嘅，成个 冇错。 箱嘅嗬， 我好似有相嘅喎， 系有相啊嘛，好啊，我哋一路睇睇啊，吓。 呢、這个唐门真系令你又爱又恨 啊！就系、是、呢部啦，哇，犀利， 系咪啊？ 真系， 系咪呢部啊？ 系啊，啱啊，就冇咁靓，冇咁大部嘅，细部啲嘅， 细部啲嘅， 但系就一样有个唐门嘅， 系啦，有把锁噶，有个锁头噶， 系系啦，咁矜贵就惊小朋友搞系咪咧？ 呢、這个我相信 咧， 系真系课小朋友冇搞嘅，真嘅，即系始终都系名贵噶嘛，咁同埋细路仔唔知道，可能即系你知我哋白燕星唔知道攞支画笔就去画鬼咗点算咧？咪要揾啲敲佢唔得噶嘛？个影像馆 掟架车仔落去掟烂部电视咁啊，出事啦！ 咁其实最紧要咧，就搞到你唔好成日睇 啊！冇错， 即系呢样全部受制于家长嘅，由佢话事，系啊，你冇得 say 噶啦。总之你想睇咧，要做好功课，咁啊必然噶啦。 就系咁啊！哦，跟住呢部又有烫门嘅， 啊，呢部就烫开咗， 啊，烫开咗呢度， 烫开咗啦， 系。 咁啊，你见到呢部电视机咧，就几得意，我觉得好似两边有喇叭 嘅，系啊， 同埋右边系领台啦，右上角嗰掣，咁同埋都系教 教啲 声音啦，同埋左边咧教啲光暗嘅， 啊，系啊，其实 开始有啲光暗 教嗰啲啊， 系啦。咁啊，但系呢部机咧，我唔肯定佢系彩色定黑白，如果黑白咧系教光暗嘅啫， 系。 咁彩色嚟讲。早期都是教光暗，后尾就好像有三原色教的， 是 是啦， 即是 就是领下领下，红啲啊，黄啲啊，嗰啲后期先后期啲嘅，系啦， 冇错冇错，唉，见到呢部电视真系个心都老一老，就系我哋儿时嗰啲啦。好啦，我哋再睇下咩相先啦，我哋今次睇咗啲相先啦，嗬，哦，呢个系一个广告嚟嘅， 广告嚟嘅，嗱，咁啊讲开又讲啦，即系其实我相信广大市民咧冇乜边个未睇过电视机噶啦， 冇错， 系咪先？咁其实电视机嘅即系根本，头先我开头所讲，就将我哋成个大众文化娱乐咧， 系 就带入一个新嘅时代。咁其实如果讲翻香港嘅历史咧，可能大家印象中咧，都有一间机构，应该系一定系早过呢、這个无线公 司嘅 无线噶啦，吓咁嗰间叫丽的呼声。 哦 ，OK。 嗱，头先其实我哋之前讲嘅收音机咧，其实最早咧，依间英国嘅公司咧系好早，1949年咧已经嚟到香港咧就启播。 哦， 当时最早系广播嘅， 系广播嘅， 系啦。直至后期咧，佢哋开始咧开咗另一边咧就做电视嘅， 吓 咁啊，当时系未普及噶嘛， 系 同埋系黑白。咁小弟家中咧。叫有幸啊！ 哇， 第一部电视机咧就系呢个丽的呼声嘅电视机。 哇，如果咁讲，Simon Sir露出马脚啦，我相信都好富有噶啦。 我唔系富有， 系啦， 只不过当其时咧，屋企咧就环境许可啦，即系我哋啲老华侨啦，我哋嘢啲，咁佢嚟到见到，咦，都当时啱啱兴起电视机，咁虽然黑白，咁啊冇所谓啦，同埋觉得可以有个娱乐啦，翻嚟香港睇下电视。但系老实讲，我印象中是大概是那部电视机是我未出世时候买的，应该是大概是65年、66年左 右， 咁就买回来之后，其实后来我大过啲，我几岁大呢，已经走去领个掣嘅， 领佢啦， 其实基本上呢个电视机睇到都几年嘅都，咁但系咧嗰阵时个台系要有个 part 仔咧，系嗰啲啡色嗰啲胶，即系嗰啲叫电木胶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啊？ 即系突突突突咁嘅， 咁样有声嘅，咁啊，其实得嗰两个台啫，唔知好似我如果冇忘记咧，唔系国语台就系广东话台噶啦， 系， 咁同埋啲节目咧，全部系黑白，一拧一拧个掣咧就变雪花噶啦，咁变咗嚟讲，其实如果以当其时嚟讲，有公仔啦，我哋叫公仔箱啊嘅原因，啲公仔喐嚟喐去啲人啊，咁其实已经好开心嘅，已经有声有话啦。咁但系当然啦，我细个谂翻起，我就好羡慕隔篱屋阿明仔嘅。点解咧？即系佢嗰部系彩色， 哇！ 我仲睇紧部黑白， 不得了啦！彩色嗬， 佢开始睇咩咧？ 系 嗱，即系你大家，我头先讲过啦，无线电视由呢个1967年咧就启播，仲要系免费。 系 嗱，加埋头先所讲，收音机都唔使攞牌啦，即系又系免费啦，有商台啦，有港台啦，哇！咁你谂下嘅。之后全部系唔使钱嘅，咁呢个免费娱乐好正噶嘛，系咪先？咁大家都有电视机，有听收音机，咁但系事实上电视机咧多多少少咧都抢到好多客嘅，但系又好可以两面咁讲，当时咧又唔系个个可以拥有电视机，隔篱屋阿明仔咧就巴闭啦，阿老豆啲 有咧就不得了， 好似赌赢咗马啊定乜嘢啦，咁啊买咗部彩色电视机， 哇！ 咁佢讲亲啲节目我都唔知嘅，因为佢讲嗰啲嘢我冇得睇噶嘛，我睇啊睇丽的呼声，再睇无线电视，咁佢讲啲卡通片咩超人啊香啊吉田嗰啲， 完全都 我都答唔上嘴，咁啊后屘咧即系你知啦，细路仔唯一可以做咧就掠。 即系女阿嫲、女阿妈咁样，哇，系、哎、啊，隔篱屋啊，有喎，点解我冇啊？黑白嘅，咦，好渣喎，咁 点啊？ 梗系梗系好瘀噶嘛，你知啲、大人觉得，哎呀，成日系咁掠，又觉得好似即系好似隔篱饭香啲，电视机啊，人哋靓啲，咁啊，但系嗰部机都开始旧噶啦，同埋即系人哋无线制作节目又真系即系好睇，好似啊，又多买咗好多外地嘅片翻嚟啦，日本片啊，啲外国嘅 剧集啦、 哇，咁啊真系。唔得喎，咁有一年我記得應該嗰年我大概如果冇記錯應該大概係六七歲到啦。或者五六岁到啦，咁我即系好识女噶啦，咁就女阿爷，阿爷啱啱喺外埠翻嚟菲律宾，咁啊翻嚟度假，咁我同阿爷，喂阿爷，可唔可以买部彩色电视机啊？咁阿爷望到两部已经系几残破嗰部，嗰部丽的夫妻嗰部，咁啊算啦，唔好要啦，咁啊真系走去买呢、這个电视机，嗱、咁买电视机有得拣噶嘛，咁去边度买咧？嗱，阿通。你啱年纪嘅， 系 我估你听过一间好著名嘅电器行嘅名 字，著名嘅名啊， 好出名嘅，佢广告真系好巴闭嘅， 系 就系、嗱，听我咁嗌，电视机平八啦，洗衣机平八啦，雪柜平八啦，咁啊，听过啦， 记得啦，咁啊呢个最平，唔敢清霸啊嘛， 系啦，咁啊去平八买啦，咁啊呢个口好劲嘅位置，无论电视电台都有啦，咁啊去落到去搵间楼下附近都有间平八，有利敦道啊，唔系利敦道嗰间大啲， 系 啊，咁啊去到。 捉几多分店咁， 系好多分店嘅，好巴闭，好似连锁式咁样嘅。咁啊，同阿爷阿嫲，我记得我妈冇份嘅，系得阿爷阿嫲啫。咁啊，带我去买电视机咁上下。咁、印象中咧，其实好多电视机摆晒度，好多电器噶，你知平摆都系同而家啲陈列室冇分别。咁啊，一立 即系等于而家啲丰泽啊、百老汇咁。 佢一定咧将电视机摆最前，因为电视机啱啱新兴，同埋多人嚟买啦。 冇错冇错， 开始经济起飞啦。其实讲紧大概都1973年左紧啦。咁啊，下面嗰层。下面嗰个地下就买摆洗诶洗衣机啊， oh, okay. 后面摆雪柜，通常咁样格局嘅。咁电视机好多嘢拣嘅，嗱咁啊广告依度又望一望先。 好啊好啊， 呢只咧就叫美辉牌电视机。咁咧就英国出品嘅，写明啊。咁啊嗱，其实当其时咧，你知道一般家庭个收入都暂时啱啱叫好少少，可能啱啱啲工业起飞啦。咁但系都好愿意去买一部电视机。咁啊可能啲啲。公司啊，就知道啲家人咧，似乎俾唔到咁多钱啦，不如分期付款啦。 系 咁啊，未听过系咪啊？ 系啊，冇 买电视机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 有咁嘅好事嘅。喂，唔平噶，你谂下，叫咗千零蚊部电视机，谂下呢部嗱，啱啱见到 系、 左边写住19寸。嗱，系1196蚊， 系 23寸咧，要成1395蚊。 嗯， 哇，大佬，去到23寸有烫门咧，就1600，成1700蚊咁滞。 哦，唔好睇少。 哇，你 谂 下 嗰个年代、 嗰个时代千零蚊啊，几个月人工 真系几个月人工。 即系你话成家唔食唔出街咧， 系 都可能储成几个月嘅。咁你话如果能够可以分期付款咧，就真系 very nice 啦。咁啊，所以最后当然系分期付款啦。咁但当其时我知道咧，买电视机咧，其实除咗价钱之外咧， 系 有一个好大嘅考虑。 哦，系咩咧？嗬， 嗱，呢个系其实系基于我爷嘅考虑。因为点解咧？可能我之前都有讲过一集啦，就话其实早年嘅日本电器咧，其实对于上一代咧、 哦， 其实 系 有少少即系避忌嘅， 抗拒嘅， 抗拒嘅。即系点解咧？话晒我爷嗰代都系受过 经历过战 乱啦，吓咁、对日本嘅产品即系会有啲特别嘅唔系咁好嘅感觉。 冇错。 咁所以一听到话。日本製造或者日本嘅品牌啦，咁佢哋已經有少少即係唔係好開心嘅，咁佢一定問個售貨員有冇唔係日本嘅，咁一定會有嘅。咁、 哦、 啊、大家可能有聽過德魯風根啊、藍寶啊呢電視機嘅話，係咪啊？咁呢啲品牌咧就叫歐洲嚟嘅，咁啊對於老人家咧個心係舒服好多嘅， 舒服啲啦。 咁但係 揞住啦， 但係啲廠咧就好叻嘅，做生意咧一比起歐洲咧。又贵大件 啊！ 咁日本嘅品牌嘅电视机啊，星宝啊、日立啊、东芝嗰啲咧，就平啲嘅，三菱嗰啲，咁、相对平啲。咁所以咧，就真系最后咧，你又要即系身体好诚实嘅。咁、最后阿爷都应该阿嫲咧，即系你知道师奶一个咧，好简单，阿老公。 唔好諗啦，哎呀平啲買呢個啦，啊工平啲又平啲，嗰個售貨員係咁話日本仔啲嘢襟，好襟啊，好用啊，師奶，係好嘢嚟㗎，啲顏色又靚，我領俾睇下啦，跟住你領到最 conscious 俾睇嘅，因為大家唔知咩叫自然色彩嘛，一定領到話啲顏色好誇張嘅，即係叫彩色啊嘛，彩色你唔誇張咪彩色咧，即係冷氣機你唔開到最冷， 冇錯， 唔會叫冷氣㗎嘛，咁變咗嚟講，大家個印象嗰啲售貨員好叻㗎嘛，一定會將呢啲领到最靓，咁话哇靓啊唔靓啊师奶啊，咁我当时我仲记得我爷就领埋块面噶啦，已经基本上佢都唔想睇啊，即系意思话 头痛啦， 即系算啦， 跌钱啦， 但系都要即系唔好话叫屈服啦，咁冇办法即系揸钱嗰个紧要嘅我马啦，咁最后咧嚟睇呢张相片， 系 嗱呢部咧 犀利喎，呢个我想问咗先，小朋友系咪就系你嚟嘅？ 啊呢个系我嚟嘅，系啦，咁啊呢个豆丁咧就当其时咧 好靓仔啊， 多谢啊，咁同我叔，咁我叔 嚟嘅。 系啦，我唔系话把，要话阿叔嚟嘅，咁系我舊居咧，就同一部啱啱买咗，应该买咗一两年到啦，三菱呢部，咁呢部电视机都伴随咗好多年，咁总之由彩色变咗红色， 系 睇咗十几年都变嘅， 你讲啦， 都唔换，应该话， 你讲得好啱，彩色变， 彩色变红色， 甩 晒色嘅，我睇到啊，嗱呢都算襟噶啦， 系 呢部三菱机，咁就当其时可能仲系揿掣嘅。即系冇遥控啦，当时啲电视机咁啲颜色几好嘅，佢有红色三原色啦，领啊红啲啊绿啲咁样可以领嘅。咁另外嗰时咧就其实好兴咧，唔知点解咧，大家我估好多朋友咧屋企都有啲相咧系同啲电器用品影嘅，尤其电视机为多，因为同呢个雪柜 冇错。 系点解咧？啲相影去俾边个睇嘅咧？ 其实系咪亲戚咧话俾人听？嗱，我有部电视，系咪咁嘅意思啦？ 一嚟啊，唔系就系亲戚咁简单，系乡下嘅亲戚。 哦， 即系话嗱，我哋而家香港生活得几好噶，嗱啱啱咧添置咗呢个雪柜，嗱而家又买咗彩色电视机，嗱因为呢个好紧要噶，咁你话哇，仲呢样嘢咧，其实真系新科技嚟噶嘛，都叫算系，同埋彩色，咁再加埋咧，其实嗱讲真。呢啲咧令到我哋覺得我哋自己香港人好驕傲嘅，即係覺得我哋可以擁有自己嘅家居電器，雪櫃、洗衣機、電視機，啊，咁呢幾樣嘢咧真係必備噶啦。如果唔係咧，人哋啲朋友仔或者啲親戚嚟到屋企咧，見你家徒四壁， 係 啊，仲要係冇雪櫃，啊冇電視機咧，啊得把吊扇，喐下喐下咧，咁人哋覺得。面有蓝色噶嘛，先屋企觉得冇日冇面，咁但系所以呢啲嘢老虎蟹都要 都影翻张相先， 辛苦啲都供翻嚟嘅， 系 啦，通常算供都唔讲嘅，话诶我买断噶啦，一口会买翻嚟嘅，咁啊呢啲题我话啦，呢啲你知啊要认威噶嘛， 自己要冲大头鬼啦，咁嘅年代啦，啊得意啊，不过嗱电视机咧仲有好多嘢想问下阿 Sir 嘅，咁亦都有啲嘢想讲嘅，今集时间又够，咁我哋下一集咧开头讲个电视啦。同埋讲讲进入去呢个电视捞饭嘅年代啦， 真系要捞下饭啦， 真系捞下饭啊， 捞大嘅真系， 捞大系嘛，好啦，下星期再见大家。